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私己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播放的是卡通片《爆裂战队》，蹦招蹦招蹦招蹦。 有黑暗的地方就有光明。有邪恶的地方就有正义，保卫地球，维护宇宙和平。我们是爆裂战队。位于太平洋一个小岛那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爆裂战队的基地了。三位主角风、火和海每日都会在基地那里做好准备，只要有怪兽侵袭地球，他们就会驾驶爆裂战机出发保卫地球。而平时他们都会喜欢研究一些新发明，希望可以更加有效打低敌人。今日他们又在这里研究新发明啦。 我、海，你们都来了。风大哥，博士叫我哋嚟兵器库度做乜嘢？ 唔通博士又有新发明？ 博士，冇错，经过我多年嘅研究，终于成功制造爆裂激光炮啊！ 博士，爆裂激光炮其实我哋已经有一支噶咯，你拎俾阿博士睇下。 哦，嗱、嗱，我射一枪俾你睇下。 系咯， 哇，好有型啊！ 虽然你们已经有了一支爆裂激光炮，但是由于那些声太过低 B， 所以我决定将它改良，啲声会劲好多的。我试给你看看。 哇，好劲 啊！ 你们拎去啦，嗱，地球就交给你们啦。 博士啊，咁呢一支新的爆裂激光炮叫咩名好啊？ 就叫它做新爆裂激光炮啦。 好啊， 好啊，求其。 咦，有怪兽啊！ 系饭盒入面有切片嘅饭盒怪啊！ 爆裂战队出发！ 爆裂战队合体！ 为未来努力，我哋会做得到！爆裂战队合体完成。 你哋呢班人啊，讲完未啊？食啖饭先啦、啊！ 哇，正啊！ 海，佢啲饭盒有切片噶。 冇啊！ 咩啊？我食俾你睇啦。冇嘢啊！ 睇到冇摆入壳嘅摆嘢真系， 吓咁我拍戏啦！ 好啊， 嚟啊！ 开， 好香啊！ 边有咁多铁片啊？食啦！ 咁啊， 冯大哥， 我都好肚饿啦，其实。 冯大哥， 其实咧我都有啲攰啦，因为每日我都喺度提心跳胆，一听到警号我就要出击，有时啊连衫都未着好就要坐上呢个爆裂战机，我究竟喺度做紧咩啊？唔该俾个爆裂饭盒我啊！ 嗱，为自己， 哎呀，我啊做人为咩啫？真系为啖饭啫， 唔可以噶。你仲记唔记得成龙个爸爸讲嗰啲咩啊？ 佢唔系姓成嘅咯。 除咗呢样咧， 我都唔系成龙爸爸个仔，我理得佢讲过啲咩啫？我点知佢讲过啲咩啫，大佬？ 成龙爸爸话。唔好加入黑社会，唔好吸毒，同埋唔好玩排狗啊！ 哇，咁有意义啊，讲啲嘢，咁我又冇加入黑社会，咁点啫？ 但你放弃咗自己理想，就等同吸毒，你冇未来噶啦！ 吓， 翻嚟啊！ 好啦，海，你都唔好食啦。如果你食，就系助长对自己饭盒冇要求嘅人噶。 好啦， 翻过嚟啦！ 喂，讲咁耐你仲未食？ 我要洗手同抹好张台先食得噶嘛！ 好啦，等我收拾你呢一只妖怪啦！ 爆裂眼疾目！ 哎呀！ 我操！ 爆裂！ 你睇下，系夕阳啊！ 我哋一齐向夕阳奔跑啊！ 好啊， 去啊， 奔啊！ 爆裂战队又再一次打败怪兽啦！不过挑战并唔会停落嚟嘅，努力啊！爆裂战队。 播放的节目是《七彩琴曲特约之日本风情画》。 嗨嗨，现今科技日新月异，在日本有人研究出一对可以比正常人行快十倍的波鞋。 安娜大罗， 我后生嘅时候咧系住响山区嘅，成日都唔着鞋通山走，嗰次打仗啊嘛，我哋屋企系穷，边有钱买鞋啫？于是者跑下跑下就跑出自己嘅天地出嚟啦。译翻做广东话会唔会好老土啊？跑出自己嘅新天地噃。 呢对波鞋响新一年嘅波鞋展度展出之后，来自世界各地嘅买家都话绝对有兴趣大量入货。发明者秦日先生仲即场讲解呢对嗨鞋。 乜鸡？ 波鞋其实就系世界嘅语言。只要我哋都着住同一对波鞋，大家就系朋友嚟嘅啦。所以。我呢一对高速波鞋就叫做 Hi 鞋， 见到朋友嘅时候，我哋都会同佢讲一声嗨，咁样 我转嚟哟， 嗨，跟住我哋望一望对鞋，就代表咗 嗨 鞋啦。 大家都对呢一对琴日先生发明嘅嗨鞋赞不绝口。有小朋友将嗨鞋攞上手之后，就更加希望着上脚试一试佢嘅威力。 佢惊咗嘛？ 放低佢， 咁亦唔好掂啊！ 应该是个嗨鞋唔系小朋友可以拥有嘅嘢，即刻放低佢。 兄弟哟， 兄弟哟！ 响展览会嘅最后一日，今年85岁嘅琴日先生，响买家嘅压力之下，终于决定示范一次嗨鞋。 我而家决定着一次嗨鞋俾大家睇。 诶，多谢大家嘅掌声。我着啦，而家吓， 当我一起步跑咧，大家会好快就见唔到我噶啦。嗱，准备，开始啦！ 真系一起步，大家就唔见咗琴日先生啦。在场嘅小朋友同埋嘉宾都吓得目定口呆。冷静落嚟之后，终于有人识得拍手掌。与此同时，琴日先生又由唔知边度跑翻入去会场。 你今日点解 呢只鞋最麻烦？帮咧就系咧系好快嘅跑得，但系咧停唔到落嚟喂。有冇人咧可以帮我除走啊只鞋？你望住都唔知跑咗自己边。 之后冇人再响日本本土见到琴日先生。有人话在非洲度见到有个日本人高速跑过， 现在已经是夜深了，请将你阿嫲收细。跟住落嚟嘅系艾粒电视新闻报道。 各位好，这一节的艾粒电视新闻报道由吴佩乾主持。热带低气压宝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约250公里，即是你屋企那里。我们的记者吴佩乾就去看过。宝霞这个一号风由昨天一直挂到今天，天文台昨天说不会挂三号，但是晏些又说可能会挂三号，到今朝的时候又说不会挂住，那市民又怎么看呢？ 其实要帮宝霞改翻个英文名啦，我哋一班师奶都话咧，话而家叫宝霞好靓啊，因为我真系有个麻雀脚叫宝霞，如果啊嗰个风啊吹到去外国，咁啲世人点叫佢啊？吓，叫佢宝霞咩？嗰宝霞，我讲嗰麻雀脚咪走咗去过去外国咯，梗系应该改翻个叫做罗列啊，或者系我哋嗰个年代最兴嘅宝黛丽啊嗰啲名啦。 而专系同地上天文台对抗嘅地窿天文台台长秦日乾就话：今次呢个风就算打唔打得成，我哋都系要食饭噶。 其实今次呢个咧，系咪风咧？系咪？其实今次呢个风咧，系咪？其实系几好嘅。啊，寻日咧，其实都唔系系听日，唔系系今日。我哋系要翻工嘅，翻亲工一定要等 lunch time， 咁 lunch time 咧就系要食饭啦。所以咧就系、是，就算打咩风都好咧，其实以我嘅角度嚟睇，大家都系要食饭嘅。 陈奕乾又话：如果在打风的时候要嗌饭盒，记得要叫他多汁。艾粒电视记者吴佩贤报道。 由于天文台嘅预测唔知信唔信佢好，所以我哋特别派出记者去到维港两岸睇下而家嘅风势系点。吴佩贤而家就喺维港两岸嘅现场噶。吴佩贤，系吴佩贤，你而家喺维港边一边嘅岸呢？系咪好大风啊？而家？系吴佩贤，而家你嗰边嘅情况系点啊？吴佩贤，吴佩贤，啊 ，sorry 啊，吴佩贤，我吹紧头啊，等我熄翻个风筒先。吴佩贤喺呢度嘅新闻报道系咁多，将时间交翻俾新闻部啊。唔该晒出面嘅同事，呢一节嘅艾粒电视新闻报道完毕，再会。 艾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拜拜拜拜。 压力太多，停一阵，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食下软雪糕，揿下个 remote， 两个黑帽一对，开声讲嘢。 好。